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长城之崛起，伴随中华之崛起，一部长城史就是半部中华民族史。走进长城，沿时光之河逆流而上，倾听长城，还原古中国一路走来的真实过往。关山万里，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被岁月掩埋的历史，穿越时空，让我们一起去解读长城的价值和魅力。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特别策划长城文化带系列节目，伟大也要有人懂，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长城文化之门，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河北地质大学长城研究院院长董耀慧先生，欢迎董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是农历的腊八啊。老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啊！刚才和董老师聊天的时候还回忆起自己在长城上过的一个腊八，分享一下吧。 对，我们徒步考察长城的时候啊，1985年1月，我们腊八这一天呢是在雁门关过的，山西的雁门关。 对，之前跟大家讲过董老师的故事啊，1984年5月4号从山海关出发，其实走了能有 508天。 对，走了508天到了嘉峪关。 对， 这一路上啊，就走了7-8个月的时候，应该到了这个雁门关，走到山西了。 对对， 嗯， 对， 腊八是在雁门关过剁的啊。 那天确实是非常冷，今天腊八北京并不是冷啊，来的时候外头基本上很暖和哈。 嗯， 我们在山西的时候啊，冬天的时候，腊八那天非常非常的冷，下了雪以后，它那一带雁北地区下了雪以后，基本就不化了、 哦、 那种情况。但现在也不太是那样的一个情况了啊。 嗯， 那天在腊八，那种就是北风呼号的那样的一个感觉啊、 哦， 非常非常的冷。那么我们呢是在老乡家吃的腊八粥。现在雁门关的做了一个大的旅游景区的开发，把那些村里的人基本都搬出去了。我们前些年正好他们要拆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就我说这几间房子，我就想我们在那儿住的时候， 嗯， 然后后来跟他们建议啊，其实这些老房子应该保留下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根儿。其实这些人有多少人在这生，有多少人在这死哈？那么这些老房子其实就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把这些全拆了以后呢，你完全是新建的，其实就那个文化的根儿就没了， 历史的信息 对 就被掩埋了。 那么然后呢，他们就把那一片老房子就保留下来了。 嗯， 去年我去看的时候，那几个老房子保留下来，就真的是就成为当地的一个非常非常有历史 感的那么一个存在， 历史感的那样的一套几套房子了。 哦，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在那儿吃腊八粥的时候，我不知道米夏、 嗯、 你知道不知道山西的那个腊八粥是什么样子的？ 我今儿中午还吃腊八粥了呢，我想象不出山西面很有名，腊八粥也就是几种粗粮凑在一块儿。 对，咱们。它材料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嗯、 也就是米啊枣啊豆啊、 嗯、 这些材料啊。但是呢它跟我们 常规的腊八粥不一样的都是什么地方呢？我们这个腊八粥就是熬成的稀粥嘛， 对， 有米哈，然后呢有米汤， 有汤有水的， 有汤有水的哈。他、那个腊八粥啊，就是米饭， 它叫腊八饭。 对，就是其实就是腊八饭，就是它是可以用铲子盛一块放到碗里头，然后呢，你拿筷子夹一块搁嘴里，夹一块搁嘴里这样吃的。 哦，盛一块放碗里啊。 对， 哦， 所以说它就相当于我们蒸的那个米饭，蒸的有点豆饭蒸的有点软的那种， 哦， 那种状态。所以说每一个就给你盛的，我们最早过去的时候，那时候特别累了，进了山西，就是跟老乡说我们想喝点粥啊，就是我们的那种感觉， 就心里预期应该是热乎乎的，有汤有水的。 对，但给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粥，它这叫粥，有汤有水的它叫稀饭。 哦， 所以到那儿去的时候呢，说粥在燕北地区啊，它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腊八粥呢，就更加的稠了哈。 当时你没说清楚，我来给点腊八稀饭。 不，人家那个腊八粥就是这么吃的。 哦， 但是在雁门关呢，它还有一个传说。七十年代的时候，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做那个三套集成的就民间传说呀、民间故事搜集的时候，在雁门关有一个传说，就真跟长城有关系。 嗯， 就是它长城沿线呢，就是到冬天是最冷的了嘛， 对， 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最冷的时候，修长城的这些人在这儿，就是后头的军粮没供应上，没有粮食吃了。 嗯， 然后呢，这些人呢就找原来的盛粮食的各种袋子啊，这块倒出几粒米，那块倒出几根豆，然后呢，到了把所有的袋子都腾空了，最后倒了那么一锅的。 对，所以什么豆都有， 对， 什么米都有， 搁到一起，然后熬那么一锅的粥吃。 你要这么说，其实还真是。你看那雁门关呢，他老修长城，你弄的撒汤漏水的肯定不行，所以他那就稍微的稠一点，这样好携带。你比如说送个饭什么的啊，这些工人吃着他也方便啊。这是说到了腊八啊，这个董老师回忆起三十多年前自己行走长城啊，在1985年等于说走到雁门关过的那个腊八，转眼30多年过去了啊，可曾想过？会有这样一个腊八，咱们在直播间里哈，温暖如春，温暖明亮，我们在聊长城的故事。那今天我们要真正开始行走长城了啊，董老师带着我们从东往西走。那说到长城的最东端啊，我们要出今天的第一道互动题目啊，就是您知道明长城的最东端在哪儿吗？有三个选项 ：A. 山海关 ，B. 辽东。C 朝鲜，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认为的正确的答案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各两张，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听众。这个问题呢，我提前问了一下周围的人，先听听我周围的人啊，他们的答案是什么样子的。您知道那个明代的长城最东端在哪儿吗？ 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那个明代的长城最东端在哪儿吗？ 山海关。 山海关吗？ 东端哪是东啊？ 最东啊，长城最东到哪儿？ 嘉峪关啊。是不是嘉峪关？山海关。 那我们的教育是山海关。 潍坊淄博那边你们烟台有没有？ 长城的最东边我不知道是什么。 明代长城最东端啊 ，A 山海关 ，B 辽东 ，C 朝鲜。 辽东。 这里面有正确答案，也有不正确的答案啊！一会儿让董老师给大家揭晓一下，就是明代长城最东端在哪儿。其实您往下听节目就知道它在哪儿了啊！我们从东往西走，当然要找到中国长城最东端在哪儿，这个起点在哪儿。其实正确答案就是最后那小孩特笃定的说辽东啊啊！真的，辽宁有长城，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说长城最东那边，辽宁还有长城吗？为什么辽东的长城不为大家知晓，这么低调啊？这是什么原因？ 他是这样，明代修长城的时候啊，在明初的时候修建长城呢，他洪武年间修建的长城呢，嘉峪关是洪武五年修建的，那么九年之后的洪武十四年呢，修建的山海关。就它都是洪武初期的时候就修建的，那么这个两个雄关对峙，然后当中呢又有很多很多的关了哈，像我们说的雁门关呐、什么的。 那么实际上呢，在那个时候呢，在山海关以东就没有长城， 嗯， 是吧？ 就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 对对， 嗯。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它辽东的长城啊，它修建的时间呢比较晚，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它在明初这修建长城的时候呢，没它， 对。 那么它修建比较晚，它就是到正统到成化年间才开始大规模的修，这是第一个原因。 嗯、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它修的相对比较简单， 哦， 就它修起来的整体来说呀，就靠近山海关的这一段呢， 嗯、 跟蓟镇长城相连接的地段呢，那种石砖石垒砌的，跟我们看到的长城状态差不多啊。 哦、 那这样的长城呢，也就那么十几二十公里这个样子，再往下呢，就非常非常的简单了， 就真的就地取材了。 对，这修的非常简单。 嗯。 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修的简单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它实际上到明朝的后期的时候，它是防后金， 对， 就后来的清， 嗯， 在这样的一个战争的状态的时候呢，它就拉锯， 嗯， 就很多地段的长城啊就都被清军给拆了， 嗯， 人家攻过来以后呢，他就给你拆了， 这地儿都是我的了，修人墙了， 对对对，嗯，那退出去你再修上以后呢，肯定临时的也又非常的简单嘛， 哦， 就是修的简单又都很多地方呢就都破坏了， 嗯， 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清入关之后啊， 嗯， 那么辽东镇长城呢是防御他的，所以他就不愿意提了， 对。 那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呢，开始有了东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这样的一个说法， 哦， 因为清代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把长城废弃，他还完全的利用长城在实行满禁和蒙禁， 嗯， 就是东边的这段长城呢，它是实行叫满禁，就是满族的满呢， 嗯， 就是它东北呢是它龙兴之地啊， 对 啊，它从东北起来的嘛， 那它还禁什么呢？ 它为了保证它的龙兴之地的纯正啊， 哦， 它不允许汉人呢随意的出山海关。到东北去， 哦，嗯， 但他同时呢也不允许满族人随便的到关里来， 哦， 因为他入关的时候把大批的满族人已经带过来了，在留在东北的满族人已经非常的少了，如果再随便大家都跑过来以后， 嗯， 那东北就没人了， 啊， 就没人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实际上是当时叫满禁呢，就禁止的禁呢，禁地的禁， 嗯， 那么实际上是在利用长城呢在实行满禁。在山西你看雁门关这一带往再往这个西呢， 嗯， 他叫实行的是什么呢？叫蒙禁， 嗯， 就是他也不允许蒙古人随便的过长城，也不允许汉族人随便的出长城， 哦， 所以说呢，他通过这样的原来的明代的长城这条线呢，就把实际上是把长城内外依然的区隔开来， 对，区隔开来， 虽然没有更强烈的军事冲突了哈， 嗯， 但是他管理层面上依然的区隔开来。为什么在清朝的末年有闯关东啊？ 嗯， 闯关东为什么要闯啊？关东去不就完了吗？ 就是呢， 就是他是不允许去的， 哦， 所以说呢，很多的河南呐，啊，河北啊，还有山东啊，人受灾了之后过不下去了之后，而且东北呢，你想它非常的富庶了， 嗯， 那个地也非常的肥沃啊，人非常的少，那么到那儿去呢还可以不交税， 对， 然后给那个满族王爷这个霸气王爷或蒙古王爷给交点粮，非常少的粮就可以了， 就生存成本比较低， 对，生存成本比较低，然后呢这个也会能收上很好的粮食， 哦， 所以说很多人呢在过不下去的时候呢，就愿意去闯关东，到那儿去找活路去。 哦，这闯字是这么来的。 对对，实际上呢，那到清朝的末年的时候呢，逐渐的开始呢，就把这样的一个满禁和蒙禁呢，就开禁了，就允许人们出去了。 嗯嗯，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长路漫漫，我总得是吸一下气，我要闯过去啊。实际上也是由于他原来这种行政上的这种禁锢啊，造成的这样影响哈，啊。 对， 刚才董老师给大家分析了原因，为什么我们一提长城的东端的时候，从来想不起辽宁有啊？几个原因，修的时间早啊，还有就是修的时候就很简单，就地取材，有的时候还边修边破坏。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来着？ 就是清入关之后，他就不提这一段了， 哦， 那么他就以山海关为界呢，就限制了东北和华北的这样的一个通道嘛，就不允许出去了。 嗯， 实际上呢，他在 就是辽东镇长城的这一条线上啊，它差不多是这样一条线呢，它也建了，就是它不再利用明代的边墙了，它重新建了一条叫柳条边。 哦， 就是它实际上也还是有限制的，就是限制这个人们 人口流动 线去，比如你从承德呀，从赤峰那边过去，你也过不去。 嗯， 就是它实际上是它还是有一条线把它封禁起来了，而且这条柳条边呢，一直呢修到吉林境内，就修的非常的长的一条柳条边。 哦， 其实它还是要起这样的一个限制的作用。 嗯， 说是柳条边，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只是把柳树的枝条和柳树扎个寨子，不是的。其实它现在看柳条边的那个遗址， 还有遗存， 对，也是一种墙体的状态。 哦， 只是呢，这个在墙体的上头呢，会有一些 柳条， 这个，对对，会有一些这个寨子的阻隔哈。 哦， 但大部分地方呢，也还是有墙体的。 嗯，其实这个墙的存在就告诉人们，这儿是不能过去的。 对， 哦，嗯，说到这个京城以东的长城啊，包括明长城的辽东镇全部基本上处于今天的辽宁、河北、天津和北京啊。您在 辽东镇长城只在辽宁。 嗯，哦， 到了这个辽宁跟河北交界的地方，到山海关就属于蓟镇了。 哦，嗯，您在这个《长城漫画》里这本书就说到了啊，就是明长城故事就这一段是最多的啊。为什么这一段故事最多？讲讲就是这个辽东地区对于那个时候关内中原王朝它的战略意义。 辽东地区呢，它在明朝建立之初啊，它这个整个东北的这个乌兰哈散卫实际上是跟明朝最初的时候是有冲突的。 嗯， 但它很快呢就降明了，就跟归属于明朝了哈。 嗯， 那么基本不打仗了，特别是永乐年间呢，就是朱棣啊，就是靖难之役从北京出发，然后呢打到南京去，把皇上的这个皇位从他侄儿的建文帝的手里抢过来。 嗯，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乌兰哈散卫的骑兵啊帮了很非常大的忙，就是直接参战了。 哦， 就带着一些蒙古骑兵就过去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跟东北的这个 关系就 蒙古各部族呢， 嗯， 应该说这个就没有特别强的这种 尖锐的矛盾 冲突性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永乐年间的时候呢，这个东北那头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形势比较宽松。 哦， 那么实际上到明朝的这个中期，特别是到后期努尔哈赤起来了之后，就是后金呢，起来反明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明朝整个军事防御的重点呢就都在了辽东。 嗯， 辽东实际上最初努尔哈赤起来的时候呢，明朝还没太拿他当个事儿。 嗯， 因为这个建州卫也是明朝建的一个卫嘛，都司卫所的一个卫。 哦，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起来以后呢，觉着呢很容易就可以把他灭掉哈。 嗯， 然后朝廷派几十万部队，号称30万哈，实际上是十几万。 嗯，就去了。 到了东北以后呢，被努尔哈赤的部队就是以少胜多呀，彻底给歼灭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努尔哈赤的部队一下子就起来了。 嗯， 在明朝的后期，完全的主力除了镇压那些农民起义之外啊，整个的这个主力呢，都放在了山海关内外的这样的一条防线上。 嗯， 因为只要打下来山海关，肯定一下子就打到北京城了嘛。 对，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后金和后来的成立了清，五次攻进长城啊，那么前两次呢是后金时期， 嗯， 后三次呢是到清，已经建立了清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攻进长城实际上都打到山东、河南这一带去了。 哦， 但是由于山海关这条通道呢始终封堵着， 嗯， 所以说呢打完了抢了一部分之后呢，还要再撤回到辽东去。 嗯， 所以当时这个皇太极这个战略，他叫什么呢？他叫砍大树啊。 嗯， 先砍枝 儿。哦， 把你的枝儿都给你砍秃了之后呢，你这个树干， 你那树根自然就拔了。 对，你这树干也就活不了了哈。 哦， 那在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情况下呢，对长城的攻击啊， 嗯， 就非常的多。 所以说这段的故事也特别的多。 对对，所以它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历史事件嘛。 嗯，其实董老师写了很多关于长城的书啊，我手里有《长城漫画》《长城崛起》，还有给小朋友写的

长城，这个是历史文献当中有非常清楚的记载的。 哦， 不管是九编图说、编政考这个和明史当中啊，都有非常非常清楚的记载。 嗯， 那么明长城讲九镇呢、啊，就是九镇，它的镇就是相当于大军区啊，就把整个的万里长城划分成九个大的军事管辖区。那么防御区在这样的一个九镇当中的最东边的一镇就叫辽东镇。 哦， 然后我们现在北京和河北交界这一带呢叫蓟镇啊。 嗯， 蓟镇这是从东说的第二镇。那么第一镇呢就是山海关外边的辽东镇，1950华里。实际上是这个长城呢从清之后就不提了嘛。那么实际上呢学者研究长城的人我们就都知道，因为这个历史文献非常的清楚，只是社会不再多说这一段了哈。那么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呢，89年的时候呢，辽宁省考古所呢在丹东虎山这一带呢做的考古发掘，然后找到了长城遗址。其实85年我们走完山海关到嘉峪关这个长城徒步走完了之后呢，我们也 又往东走了。 对，我们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山海关到鸭绿江边丹东的这长城我们也走了。那么走这段长城我们也去虎山去找了，那时候从地表呢找不到， 就已经看不出来有长城了， 找不到遗址。那么辽宁省考古所呢是做考古发掘之后先找到的，在文献记载呀、啊、在辽东镇长城的鸭绿江边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叫江堰台堡，就是江堰啊，就是江旁边的哈，南河堰、北河堰的那个堰、江堰台堡。这江堰台堡呢，是一座非常大的台子。那么这个台子呢，就像一个城一样啊，就叫江堰台堡。那么实际上是先找到了江堰台堡的遗址。 嗯，这个遗址还在。 对，这个找到了它的遗址之后呢，然后考古人员呢，顺着遗址呢，又找到了这个上山的这 长城的这个残骸、 哦、虽然都被那个山土都已经覆盖了、啊嗯、山石都覆盖了，但通过考古挖掘把地表的揭开之后呢、 嗯、 那么底下的这个遗址呢还非常清楚的墙体的遗址呢还都在，包括在山上的一些遗址也找到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才确定了虎山长城是明代长城最靠近鸭绿江边的这一段遗址、 嗯， 然后现在的虎山长城呢已经完全的、这个、 重新的给它 恢复修 修建了 修起来了、啊、 景色还很美，听说 挺好的，因为它靠近鸭绿江嘛，在长城上就可以看到长城脚下的鸭绿江， 嗯，就有点山海关能看见海的那种意思啊能看见水啊。我们很多听众都答对了，而且冰心 DBX 还说在丹东虎山长城，有可能是去过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还有一道关于长城的题，这道题相对要简单一些，就下列哪个朝代没有修筑过长城。我们说长城已经2600多年了啊，就一直在修一直在修，那哪个朝代没有修过呢？唐宋元清啊。选择一个你认为正确的答案，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有机会啊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各2张啊，就是说哪个朝代没有修筑过长城，唐宋元清啊。刚才说到了虎山长城是明代长城的最东端，我们通过考古确认了这一点啊。 是。 嗯，其实您在书中也说到了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个特点啊，其实也和长城有关系，就是大家回想起来好像大多时候是北方统一了南方啊。你从历朝历代啊除了明代是特殊一点，好像都是这样的，北方好像更加的剽悍啊。嗯，可以举举例子吗董老师？ 他北方啊实际上是还是政治中心嘛。 嗯， 其实在除了明代之外、 嗯、 整个这在南方，比如在南京建都的，那肯定还都是这个分裂时期哈。 嗯。 那么实际上呢，真正大一统时期的政治中心呢，还都在北方，所以说他这个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呢，他武装力量肯定也是最强的嘛。 嗯。 那么请全国之力去进行战争的话呢，他力量也是最雄厚的哈。 嗯。 那么同时呢，还有呢，就是北方就是农耕与游牧交错地带的这样一个文化和。包括人的品种的这样的一个优化杂交优势啊、 嗯、 就它这样的一个优化实际上也都是非常的强悍的、 嗯、 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性格哈、啊。 嗯， 所以说在长城沿线很多，为什么你包括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他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的整个中国的诸侯国之间都没有骑兵嘛。 嗯， 但是没有骑兵跟游牧民族打仗，那你光靠车兵和步兵你肯定没法打了，人大马骑过来以后在上头拿刀一砍，你在下头跑，你跑你跑不过他，你打又打不过他， 嗯， 这仗就没法打了。所以说呢，他发展起来的骑兵嘛，就是赵武灵王时候的胡服骑射。但你要想胡服，你要想骑射呢，你穿着这个长袍大褂，你肯定是不行的哈，那就得穿短衫 短打、啊。 对，穿那个裤子哈、 嗯， 穿上身的短衫，然后你才能骑马。你穿大袍子，你这个马都没法骑，哈，腿分不开。 嗯， 所以说在这样，但是呢他实际上训练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的由这个赵国的内地才开始训练，他也是在中山国这片地占了以后，实际上这是在半农半牧的这样一个地区，农牧交错地带的牧民当中去选取他的骑兵的这个兵员， 哦， 实际上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战斗力就非常的强， 就是军事文化都在彼此的交融， 军事文化经济和政治、 嗯、 因为它作为一个朝廷的政治中心嘛，那么它可以集全国之力、 嗯、 是吧，在大一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集权的一个情况下，它可以集全国之力去做事情。 嗯，您在书中也写了啊，就是你看三国由晋统一，南北朝由隋统一，五代十国由宋统一，宋金对峙由元统一，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通常是由北方的力量来完成的。那刚才我们说有一个朝代是比较奇葩啊，就是南方第一次统一了北方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完成的，从南京过来了啊，这个是相对和历朝历代比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哈、啊。 是的是的、 嗯、 因为元朝的这个统治它总体上来说呢，因为它作为一个游牧民族起来的政权，它与农耕文化呢、 嗯、 相对来说还是隔，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完全靠着游牧文化的这种强势的统治，然后把那整个这个当时中国的这个人所有的人分成 四种、啊、 哎四五类的这样的去分、 嗯、 那么实际上是包括汉族人他都分成两类，就北方的汉族人和南方的汉族人是最低最低的等级、 嗯、 那肯定是受压迫受压榨也是最狠的、啊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从这个南方的这种反抗的动力呢就非常的强、 嗯、对 就非常的强，而北方呢作为原统治者的就是元朝的这个统治者啊，实际上他整个的这个基础的政权的根基呢它并不牢固，因为你不管怎么说、 嗯、 就是这个基层政权它完全靠蒙古人肯定也不行是吧、 嗯、 那么更多的管理的实际上是还是这个原来的一些汉族的官员在这儿实行着统治、 嗯、 所以说很容易呢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反对力量。那么实际上元朝呢它很快就是朱元璋都没有想到往北打的时候会打得这么顺利，就他这会儿很快他就属于那种崩溃的状态、 哦、 但同时呢他也没有进行恋战、 嗯、 就是元顺帝啊他实际上主力部队并没有与这个朱元璋的明军呢进行决战、 哦、 所以说不管是从西边的东边的和从这个今天的北京啊元大都他都没有进行大的决战，而是整体的、 嗯、就是迁移了走了， 对对，就他一看大势已去哈、 哦、 那么他就退回到草原地区去了。 这是我们说啊一个比较相对和大多数朝代不太容易不太一样的啊，就是明朝啊，他们是由南往北打，然后朱元璋最开始定都南京，后来当然朱棣又来到了北京嘛，啊元大都啊，从咱们北京开始的。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其实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目啊，就是说历史上哪个朝代没有修筑过长城啊，唐朝、宋朝、元朝和清朝。啊、嗯，这个大家还真都没答对啊，有答清朝的，有答唐朝的啊。其实这两个答案还都不对，大家再想想哪一个朝代他没有修筑过长城。其实说到这个朱元璋攻克了元大都之后，他在军事上是有想法的啊。当时他是想 再往外扩一扩，再冲一冲啊。结果没想到派出的三路兵马啊都无功而返，只有一路啊这个好像是赢了，这是完全是出乎他的意料的啊。当时朱元璋是怎么想的？ 他这个也是变化的。朱元璋呢，在就是徐达带兵要进攻元大都的时候啊，他就跟朱元璋请示，就说这个对元大都进攻采取什么样的战略。那朱元璋当时给他明确说的呢，就是不要追，就是如果他们撤出了的话就不要追，就是他还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因为当时胜利来的也是太容易了嘛，那么实际上他还是不想把这样的一个就是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呢继续 长途奔袭啊， 对对对，更大的这个规模的战争。那么实际上这元顺帝为什么跑的也比较从容，就是他实际上是 后无追兵， 对，实际上是徐达的部队到了通县了之后没有迅速的来包围北京，那么就敞开了元顺帝 逃跑 的 这个大门， 对，这样的一条路。那么实际上是这个整个他整建制的撤到草原地区，然后徐达的部队呢才进的元大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最初的时候呢，朱元璋就是这种一个守势的一个状态。那么随着这个政权的稳定，随着在全国的统治地位的稳定，那么同时呢，元顺帝撤到草原地区之后呢，也缓过来劲儿了之后，然后呢，从东边这个阔多帖木儿，西边的乌兰哈散卫和来自北边元顺帝直属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压力呢，他缓过劲儿来以后呢，就越来越大了嘛。那这个时候呢，叫北元呢，那就是他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重新推翻新建的明王朝。有了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冲突性之后呢，这个时候呢，朱元璋的战略呢就有所变化了， 就我不能光守着了。 对，他在这样的一个战略的情况下呢，也试图呢要对这个北元势力呢给予这个 打击， 沉重的打击，歼灭性的打击。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才有了就是洪武五年三路大军北征的这样的军事行动啊。 就公元1372年的时候， 那么这次军事行动呢，实际上后来《明实录》记载啊，就朱元璋一直犹豫，他就认为这个《明实录》记载这是徐达提的一个方案啊。那实际上呢，也有很多的明朝就有很多的人就提出来呢，这就是朱元璋的意思，只是说呢，《明实录》因为《明实录》他虽然记录的是皇帝的起居、皇帝的各种具体的事儿哈，但是他是修订了好几次，实际上是为了皇帝会嘛，就是这是失败的一次战争，那么再把失败的原因呢，就归于了这个徐达他们哈，实际上是在决策的时候呢，当时整个的明朝从朱元璋到徐达，这个到李文忠到冯胜，实际上整体上这个出征的三路和皇上都有轻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状态呢，就是在这个徐达他们身上呢反映的更明显。 就是中路呗。 对，就是当时出发的时候要北征的时候，徐达当时说的是带5万人马，然后最后多呢就是10万兵马。那实际上朱元璋呢就说好，你15万，那实际上15万呢最后还是这个中路和东路呢都失败了，只有西路呢冯胜的部队呢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冯胜的部队所谓的取得的胜利，因为他的任务就是牵制西边的力量，他并不是在那儿去打大仗了。那实际上中路的失败和东路的失败了之后呢，那么冯胜呢也迅速的就撤回来了。我们现在很多的成果就是说冯胜这个胜利 还朝啊， 对啊，胜利还朝，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从容的状态。因为这两路失败了之后呢，他那块也非常的担心呢。所以说跑得非常的仓促，就是把很多的已经得到的城都放弃了，都放弃了，然后呢有些重要的粮草都没有带哈， 辎重也都留在那儿了， 都没留，就都烧了，就是因为留到那儿以后，就可能就给追兵留下了嘛。 我还是毁了，没带回来。 对对，包括这个一些骆驼，一些后来这个 整个的，你想这三路只有西路胜利了，为什么西路 也灰溜溜的回来？ 冯胜没有受到任何的 嘉奖， 嘉奖 哦， 没有受到任何的嘉奖的一个原因，当然也找了一些理由啊。那其实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战略决胜点上的时候呢， 对， 就是撤的这非常的灰溜溜，非常的就。整个是对跟败退差不多，虽然是胜仗啊，但跟败退差不多的这样、 哦、 所以说那么这样的一场仗呢，使得朱元璋也认识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北元进行这种决战给他以歼灭性的打击的可能性基本没有， 不可能啊、哦、 对，就是其实后来的包括朱棣当了皇帝以后呢， 嗯， 他五次亲征漠北呀，你想他自己亲自带部队，最后一次死在亲征漠北回撤的路上，他都死在这路上了、 嗯、 他也想在他的有生之年把来自北方的威胁彻底的解决，实际上是解决不了，为什么、 嗯、 你像这五次亲征漠北看着一回来一说这个大胜利了哈，打了胜仗了，这个歼敌几十个， 嗯 、啊、你出去几万大军是吧，这个人吃马喂的，然后呢、 嗯， 为什么你才歼敌几十个呀、 哦、 就你根本就找不着那个决战的部队、 嗯、 他整个在草原地区以后他一分散了以后你根本就找不着， 就人家的地盘你去了之后反而自己被动， 对、 嗯、 可是呢你这块就不一样了，你去十万大军二十万大军，你的人吃马喂的整个的后勤保障，这是多大的一个力量啊， 你、嗯、 说最大的一次北征啊， 嗯， 到什么程度，就是给后勤保障啊供应的，就是用毛驴去拖粮草，去拖各种这个武器装备，就是后勤保障的毛驴动用了多少啊？你猜一猜？ 多少？ 30万头。你想想，打仗到草原那去，不管是从哪个关口出去，这30万头毛驴从这个关口出去，浩浩荡荡的，就是多大的动静了？ 对。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想想，你这块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但是人家是分散的。人家再集中起来围歼你一处的时候呢、 嗯、 你根本就没处跑，你也没法打， 对， 所以说每次这个动用非常大的力量，但确实给草原的这些这个蒙古各部族也非常大的军事压力哈、 嗯、 但实际上呢都 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军事上的决定性的胜利 哦，所以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明长城，明代的皇帝为什么那一代一代的都特别爱修长城，因为战争搞不定啊，这实践证明了自己的祖爷爷都已经死在战场上了，打不过他那怎么办呢，只能采取一种相对缓和的方式，那我就把它区隔开来吧，你过你的我过我的，相对相安无事为好啊。 对，实际上到草原地区呢，作为中原王朝来说呀，那些地方那个地你占领了以后也没有用、 哦、 就是你种地它也不长，它农牧交错地带，特别是长城外边非常荒凉的地区，就是我们的外长城的在外边哈， 嗯， 那么实际上你种地不长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上那往那儿移民， 对， 没有办法，他、没法活呀、 嗯。 那么你这个有军队在那住着，后勤保障也非常的困难。 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是那些地方呢，你占领它的成本就非常的高。 嗯、哦，所以大家明白了啊，我们明代为什么爱修长城？我们今天看到的哦，都明代修的倍儿好的长城啊。节目的下半时段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就是中国历史上哪个朝代没有修建过长城？正确答案是哪个呀？董老师啊，就是咱们有唐宋元清啊，真正就没修过的 元朝没有修过长城、 哦、 因为在元朝的时候呢它是来自长城外边嘛， 对， 它只有元朝的时候才真正实现了内外的大一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没有修长城，实际上是清朝的修了长城，不但修还修了很多啊， 对， 就是它一个是明代的长城整个的都在利用， 嗯， 另外其实让它有些地方呢它也在增修，就是这个为了他的这个军事的需要。 嗯、 那唐的时候修的长城也非常的少啊， 嗯、 但是呢， 但毕竟还修 了。修 了哦、 宋的时候修的也非常的少、 嗯， 但他也修了。 哦，那要恭喜花脸和798老宋啊，两个人两道题都答对了，没有修建过的就是圆，都是我的，我还修什么呀？感谢大家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米夏，明天我们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恭祝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